从城到都的历史。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五，农历11月2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上班时段，气温是-11度到-8度，天气十分的寒冷。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3度，天干物燥，北风比较大，风寒效应明显。目前本市还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中，出行请您务必加强防风防寒保暖，及时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20%。白天的最高气温-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全天气温都在冰点以下，洗车之后很容易结冰，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看一下路面的情况。西二环南段蔡胡营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受其影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官园桥出口车多的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还有北二环西段的东向西，目前都是车流比较集中。 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灭商，分封了燕、冀两个诸侯国。从此，北京的历史迈上了方国都邑的新台阶。燕都蓟城一跃成为富观海内的名城。当时的贵族王宫如何生活？朔漠草原和白山黑水广袤大地上，北方民族的崛起和南进，造成政权更迭纷繁，北京地区却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这又是为什么？938年，契丹升幽州为南京，拉开了北京都城历史的序幕，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成祖朱棣于永乐19年正式迁都北京，从此中国的中央王朝数百年来定都于此，北京的都城文化日益走向成熟与繁荣，这里又有哪些印证？在首都博物馆，我们寻找北京的古都风云。12月28号，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首都博物馆负责人讲述上下求索，北京由城变都。 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的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要来到了最后一期，我们来带大家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因为这里呢是应该是北京地区这个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了。一会儿呢，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博物馆的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带大家一起上下求索，了解北京从城到都的历史。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明年的4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世园会召开期间，计划要举办2500场文化活动和180场花车巡游，游客将欣赏到中国特色花卉、乡土花卉、自育新优花卉，一共1200多个品种。文化活动方面，160多天的会期，将通过2500场文化活动，带给游客与众不同的体验。冰雪文化越来越受欢迎了，北京市属公园第5届冰雪游园会将陆续拉开帷幕，年宵花展及园林文化文化展等30多项主题迎新活动陪伴游客市民游园登高迎新年。目前颐和园冰上健身活动、北海公园皇家冰溪、紫竹院冰场、陶然系列冰上活动、北京植物园儿童冰上乐园等冰场都在筹备当中。再来关注电影方面，2018年将在几天内画上句号，最后一周还有一些好作品要陪大家跨年。印度电影人阿米尔汗将带来自己主演的新作《印度暴徒》。电影的背景发生在1795年，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印度期间，殖民统治者想要抓住反抗领袖的一段充满动作冒险的故事。影片将于今天上映。还有一部将在跨年夜亮相的新片叫《地球最后的夜晚》，也很值得期待。这部影片由毕赣执导，汤唯、黄觉、张艾嘉等人共同出演，讲述了一个中年男子重回故乡，开始一段寻找12年前恋人的梦幻之旅。影片获得了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提名。这部电影中2D 加 3D 的模式也是前所未有的，观众在合适的时候戴上 3D 眼镜，就可以欣赏一段有1个小时呢长的 3D 的长镜头。年末中国电影资料馆也迎来最后一波高潮，黑泽明影展仍在继续，本周有他名震世界影坛的代表作《罗生门》，来看看大师如何以黑白色彩涂抹出人性善恶真假的华章。另一位大师让·吕克·戈达尔的《随心所欲》可以让人重温法国电影新浪潮的美丽。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法国互联网交易平台的新年礼物二手交易广告骤增，这个平台呢会运营到明年的1月下旬。那么到明年1月下旬呢，说法国互联网二手交易市场的圣诞礼物交易都会十分的火爆，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都会把不需要或者不满意的礼物转让或者是出租。英国将发行新版50英镑的钞票，让民众们提名印在钞票上的头像。今年3月逝世的知名物理学家霍金和英国首相、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等992人进入了决选。英国钞票的正面都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头像，而背面则印有各种不同领域的著名人物。英国先前宣布，新版50英镑钞票的头像将纪念在英国科学领域有贡献的人物，由民众上网提名。印度尼西亚巽他海峡火山喷发引发海啸，已造成至少430人死亡，1459人受伤，另有159人失踪。再加上极端气候带来的风险，印尼当局警告居民远离海岸线1公里。他们担心恶劣的天气会让火山口更加脆弱。目前，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仍在喷发，当局已在它的周围设下了2公里的禁区。26号下午4点左右，一艘载有21名中国公民的游船在越南中南部的庆和省芽庄市附近海域发生了帆船事故，造成1名中国公民遇难，另有1名落水的中国公民目前生命垂危，正在医院接受抢救，其他中国公民安全获救。日本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18年遭遇3451次泥石流，创下历年最高纪录。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7月连降暴雨，北海道地区9月发生地震。在2018年泥石流灾害中，日本各地合计有161人死亡，1443栋民宅受到损失。日本26号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定于明年的7月在日本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恢复商业捕鲸。这是日本时隔约30年恢复这类捕鲸活动，招致反对捕鲸的国家和机构的批评。日本退群之后将不能再以科学研究为名在南极捕鲸了，但是有权对活跃在日本领海的种群下手。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软件已经上线了，纳税人可以在主流应用市场或在税务部门官方网站扫描二维码下载。手机端目前支持实名注册功能，税务部门正在抓紧进行校验和压力测试，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填报功能将在今年的12月31号正式投入使用。北京深化医改方案昨天出台了，这次改革的核心是进一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1600多项医疗服务价格有升有降进行调整，取消了延续多年的医用耗材加价，变卖药材用耗材为提升服务规范服务，政策将于明年的6月中旬来实施。这几天的气温是越来越低了，人们也越来越容易患上各种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对体质较弱的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目前本市已经启动了老年人肺炎疫苗免费接种的工作，年龄在65周岁以上的本市户籍或具有北京市社会保障卡的老年人都可以免费接种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寒假还没来，海淀区的部分学校已经发布了2019年幼升小校区配套招生方案。2019年1月1号起的新购房者将实施多校划片。分析人士认为，通过类似多校划片的方式，将热点学校分散至每个片区，尽量均衡各片区间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从而为择校降温的做法呢，将成为今年各区，尤其是应该将成为明年各区，尤其是城区教育部门的普遍做法。京东宣布，未来12个月内规模至多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将定期审查，回购计划可能会适时调整相关的条款和规模。京东股价从今年2月初的高点已经下跌了62%。日前，招行宣布对全国网点的全面无卡化改造项目已经完成，这意味着招行成为全国第一家实现网点全面无卡化的银行。之后，招行 APP 扫码全面替代卡号、身份证号、手机号等识别方式。最近有消息称，从明年1月1号起，微信、支付宝个人转账超过50000需上报或受监控。昨天，支付宝官方微博发布内容表示，这个说法是谣言。2018年12月31号22点到2019年0点30分，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12月29号到12月31号，节目将推出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灭商，分封了燕、冀两个诸侯国，从此北京的历史迈上了方国都邑的新台阶。燕都蓟城一跃成为富观海内的名城，当时的贵族王宫如何生活？朔漠草原和白山黑水广袤大地上，北方民族的崛起和南进，造成政权更迭纷繁，北京地区却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这又是为什么？938年，契丹升幽州为南京，拉开了北京都城历史的序幕，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成祖朱棣于永乐19年正式迁都北京，从此中国的中央王朝数百年来定都于此，北京的都城文化日益走向成熟与繁荣。这里又有哪些印证？在首都博物馆，我们寻找北京的古都风云。12月28号，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 首都博物馆负责人讲述上下求索北京游城变都。 燕赵大地，千百年来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活力无边，未来无限。 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北京，北京从这里出发，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北京是一座具有活力的现代都市，但是生活在这里的我们了解它的历史吗？北京城的源头要从何处开始追寻？古代北京地区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北京和周边地区又是如何往来交流的？城市文化范儿今天继续为您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为您来一起说一说燕赵文化传承千年。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站，我们要走进首都博物馆。那么说到这个首都博物馆呢，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期的这个压轴了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首都博物馆的副馆长、研究员、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专家黄雪云。黄馆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中做客，还有首都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的秘书长、研究馆员龙霄飞，龙老师稍后就到哈。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北京从这里出发呢，从西周燕都到了易县，到了涿州，到了蓟县，讲述了北京和京津冀地区作为古代这个燕赵大地共一脉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故事。首都博物馆的这个功能定位当中呢，应该说记录北京的变迁。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啊，黄馆。 是。 而且我知道在首都博物馆还有一个基本的陈列展，就叫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 是。 让大家一起来了解北京从建城到建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是吧？ 是这样。 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首都博物馆呢是一个城市博物馆，是北京的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这个古都北京的展览呢是首都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它展现的呢是首都北京从50万年前一直到当今的历史。在这个展览当中呢，能够体现出来首都北京与周边的京津冀的文化关系，以及与北方各民族的交融的这个关系。所以呢这个陈列呢对于展现首都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 是。黄馆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首博特别大哈，经常走进去我们自己都看了好多次，但是走进去有时候还有点懵。 首博呢是这个新馆呢是2005年试运行，2006年正式对外开放。它是这个在原址孔庙的基础上搬过来，在现在在木樨地这边。 那这个交通是非常的方便。 对，交通非常方便，坐1号地铁在木樨地出来就是。 是长安街边上。 对，它的建筑面积呢大概是6万平米。那其实这个博物馆呢是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展览很多。其中呢这个古都北京这个呢是重要的展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专题展，比如说这个瓷器啊、玉器啊、书法绘画啊，还有佛像啊，还有老北京的民俗啊。除此之外呢，首都博物馆呢现在在这个全国和世界上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我们的临时展览。 对， 比如说今年的大辽五金，那之前还有一些这个非常反映这个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些自创的展览，以及这个凭借智慧北京这个文明世界文明互鉴等等系列的展览，都能够体现这个作为北京的文化窗口， 对北京市民以及全国人民做出来的这个各类的文化盛宴。 嗯， 首都博物馆的藏品呢是12万件。 哇，12万件！ 12万件，说起来呢，在全国呢也不是量很大， 嗯， 但是呢，这个非常有特色。 嗯， 它体现的呢就是北京的历史和文化。大家可能都觉得。那有这个故宫，比如说明清史哈，有这个紫禁城，那其实北京，在展现它全面的历史文化方面呢，首都博物馆呢更加全面。 嗯，必须要去看一看，因为首都博物馆这个展品是非常的多哈。龙啸飞龙老师您好， 哎， 那么终于赶到了哈。来，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音频和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以及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北京呢，从形成城市，从北中国的政治中心跃升为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都城，这个是经历了多少年的历史呢？ 这个呢，就是时间其实还是不是特别长，因为从北中国到全中国的这个首都呢，应该说，从金朝，金�朝呢是在1153年左右，海陵王迁都呢到北京，这样呢开始成为北中国的首都， 嗯， 那么之后到了元朝的时候，应该说在至元年间，那么忽必烈。然后来到北京，这边呢，他当时呢把北京作为这个根据地之后呢，是当时叫做中都。那么在 金中都， 不是金中都，是中都。 哦，就叫中都。 金代呢也是叫金中都，但是他在占领这个燕京以后呢，他也当时叫中都。他是相对于他的上都来说的。那么之后呢，在1127年。正式建大元以后，才把这个中都叫改名为大都。 大都，所以我们熟知的元大都， 对，这在1127年的时候，所以说前后大概是经历了118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说长呢也不是很长，说短呢也有100多年。 100多年在历史上是不长，但是对于某一个人来说，这是有几代人了。 对，是。 是。那么说到北京的历史呢，刚才黄馆也说了，首都博物馆有12万件的藏品，非常的惊人。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首都博物馆里头哈，能体现北京从城到都的这宝贝有哪些呢？我们到时候去的时候也好有针对性的看一看。 其实还是挺多的，从城到都，应该说从城呢，应该说从西周时期，在北京，封燕冀两个诸侯国的时候就开始，从有了城的历史。那么这也是3000多年了。那么现在通过考古发掘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我们房山、琉璃河、董家岭村， 嗯， 那么当时做了西周燕都。古迹的这个发掘， 他们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开篇第一期来说的。 对，是的，所以从那儿开始有了北京建城的开始。那么在首都博物馆呢，藏有类似的这个珍贵的文物也还是很多的。 嗯， 比如我们常常说到的这个克赫克雷， 克赫克雷， 因为这是2件青铜器， 对， 那么上边呢有关于北京建城相关重要的这种历史史料。为什么叫克赫呢？主要是跟这个里头记载的明文特这个克这个人很有关系。他当时是这个始封帝燕国少公的儿子，因为少公呢要辅佐这个武王来治理天下，所以呢就派把儿子封到带他父亲封到燕国来主政。所以克赫克雷，包括我们的锦鼎。锦鼎呢是北京地区出土最大的一件青铜器，所以这个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建成的一个历史。 这几件东西都在咱首博是吗？ 对，都在首博。而且呢，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介绍说，我们这儿有这个复制的。 对，是。 那现在这个展品在首博也能看见吗？长社展上能看见吗？ 能看到， 能看到。 对，能看到。这是建成的。那么建都以后呢，我们包括金代。到 元代、明清，我们这个文物其实也很多，特别是金代。金代呢，像当时出土的，我们像铜座龙，金代的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这个瓷器，像月白釉的这个钵，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青釉瓷器。那么在通州啊，在房山啊，都出土了很多跟当时建都这个有关系的这些史料，那么明清、元明清那就更多了。 是， 好，那个一会儿我们再来说。那我们都知道呢，北京也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了。距今50万年前的这个北京人的出现，也是标志着北京历史的开始哈。但是呢，说到北京建成，其实刚才龙老师也说到，就是实际上是从周武王灭商之后开始的。周武王这个灭了商之后呢，这个分在这里到处分封哈。当时北京地面上是有两个诸侯国是吗？ 对对对，是的。 这段历史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当时周武王建立这个建朝以后呢，对分封诸侯，其实当时分封的主要是两个方面。最开始呢，他主要是分封这个古圣贤王叫包封，就是说不是说自己这个这个姬姓自己本身的这个本姓的功臣，当时呢就像这一类的，像帝尧的后代，他就封到了这个姬，之后呢，对于本姓这个子弟呢进行这个分封呢，像这个少公他就封在燕，所以当时呢，北京地区主要是燕跟蓟两个封国，长期并存。那么之后呢，燕国的势力逐渐强大，他后来燕国就把蓟灭掉了，占有了蓟的这个土地，而且呢，把蓟的这个都城也作为燕国的都城，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说到燕蓟呢，这两个后来呢，我们常说是燕蓟呢，又作为燕的这个都城，实际呢，最开始呢，它是两个封国，后来逐渐的合并在一起了。 等于是燕是在房山琉璃河那一块是他们的地儿，蓟呢，实际上因为北京有一个广门，那有一个那个蓟的那个建成的那个石柱是吧？ 对对对， 蓟的封国实际上在现在的这个广门这一带哈， 也就是现在首博我们的南边 一点儿。 对对对， 其实燕蓟是并存的， 到什么白纸坊那一块哈， 我还 昨天晚上专门把这个地形图又给复习了一下，所以呢，通过刚才二位的介绍，我们对北京从形成城市到都城的大概的历史脉络有了一个了解。那么这其中又分哪些阶段？北京又是如何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又如何探寻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请二位来继续跟我们聊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稍后继续，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各种这个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戏曲节目主持人尚远。 这次演出我将邀请京剧名家、优秀的青年演员和昆曲曲友和大家一起赏戏谈艺，别样的策划设置，期待您的关注。 2019年1月13日下午3:30，尚远和他的朋友们京昆欣赏会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三，农历11月2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呢，早晨上班时段的气温只有-11到-8度，天气十分寒冷。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3度，天干物燥，北风较大，风寒效应明显。目前本市还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中，出行请您务必加强防风防寒保暖，及时补水润燥。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北风2-3/4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20%。白天的最高气温-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洗车指数方面，全天气温都在冰点以下，洗车之后非常容易结冰，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北京时间8:02，路面的情况来看一下。西二环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受其影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官园桥出口车多的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北二环西段的东向西目前都是车流非常的集中。 上下求索，从城到都，北京一座融合了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的城市，如何逐步递升为中国首都与文化中心？从46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北京如何由城变都，不断攀升？北京从这里出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1153年，金朝统治者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将都城从上京迁移至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北京从此成为一代王朝的首都。当时的燕京改名叫了什么呢？ A 中都， B 大都， C 国都。 这第一道题很有意思啊，这个燕京在这个金朝之后啊被改名叫了什么，中都、大都还是国都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从12月24号到28号，每天的7:30到9:00，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都邀请了京津冀三地的博物馆和文物局的负责人来联合推出系列直播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当中呢，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还有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京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通过刚才的节目呢，我们对北京从城到都的历史文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继续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为大家带来北京从这里出发的第五集上下求索，从城到都，首都博物馆里的古都风云。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首都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北方民族史研究专家黄雪银。黄馆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首都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馆员龙肖飞。龙老师好。 您好，大家好。 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二位老师都住得非常的遥远哈，北京的最东南西北的这个最边上了，所以今天黄馆早上5点多就出来，龙老师也是， 对对， 特别感谢二位，真的， 不客气， 给大家这么早来到节目当中直播，跟大家来说这个北京城的历史，说说，虽然很多人已经比较熟悉的首都博物馆，但是里头还有很多珍贵的藏品12万件，说也说不完哈。我们刚才二位说了之后呢，洪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嘉宾说的非常准确，北京建都啊就是金朝，这点宣传的不多，金中都就是当年的第一个首都。我们老说北京辽金元明清，辽实际上是就等于是陪都哈， 对， 哎， 然后辽南京， 辽南京，然后这个金是正式的这个建都。说到首博，还有一个题外话想请这个黄馆来给我们的朋友们回答一下。冰心 DBX 也是老朋友，他说黄馆您好，请问我们首博地下一层是否已经改造完成可以参观了呢？ 其实这个不是地下一层，大概它的概念呢就是东边那一个区域，我们的展厅呢分成这个方厅展区跟圆厅展区，圆厅展区呢正在进行改成，因为首博从2005年到现在也是13年了嘛，有些展览呢我们在逐步的这个进行提升，这边呢有这个书法绘画，还有青铜器，还有这个玉器，还有佛塔文物，正在进行这个提升改造，改造完了以后大概在春节前吧会对观众开放。 哇，太好了。那你们也时间紧任务重啊。 是。 还有他还提了一个小建议，他说咱们的宣传单页呀比较有特色，但是明信片呢比国际的标准的尺寸稍大一点，能否以后印制和国标相同的尺寸？他说宣传单页也比一般的稍大，也建议微调，个人想法不妥请谅哈。 这个呢因为每一个展览呢都根据自己的这个设计跟特色呢会设计一些，当然这个建议非常好，这个国标，尤其是明信片哈，可以这个散发到全世界，邮寄到自己的朋友的手中，这建议非常好，我们回头要给、 考虑考虑， 对，考虑考虑。好，谢谢。 好，谢谢。来说到这个北京啊，有关北京历史的文物，首博是应该是最多的了哈。 对， 珍贵的文物这里是最多的。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出了第一道题，是关于北京建都了。那么建都之城呢？北京之前，北京是一个城。刚才其实二位也跟我们说到过了，是这个两个，实际上是两个城了，一个是这个燕，一个是蓟。哎，那么当时呢，这个燕都蓟城一跃成为富冠海内的名城。这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二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当时的燕都蓟城怎么会如此的强盛呢？ 燕都蓟城呢，其实刚才咱们说燕跟蓟的这个关系，那么到了刚才您问的这个富冠海内啊，这种大发展应该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别到战国时候，大家最熟悉的就燕昭王，他在位的时候呢，应该说是励精图治，招揽人才。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所以这根据这个千里马买千里马这股的故事， 千金买骨， 对对对，所以他筑黄金台，把自己的老师郭淮，这个揽为人才重用，所以广纳天下贤士，休养生息，然后发展经济， 这是在易县那边是吧？易县博物馆来说这段故事来的， 对，因为燕嘛，这个范围。既有北京这边，也有咱们周边这个京津冀这个地区， 是 啊，但是呢，作为都城，蓟城应该是在 在北 京 这 边， 就是在这儿， 是的啊。所以说呢，经过他这个28年左右的这个大力发展，所以呢， 国家呢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发展，而且强盛起来。 嗯， 所以当时到西汉的时候，这个盐铁论里头就说，胭脂浊迹覆灌海内，为天下名都。 嗯， 所以这个在当时还是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嗯嗯，所以当时他们那个蓟县博物馆来做节目，还给我们带来一首歌，他们写的黄金，叫什么，什么黄金台颂之类法，意思就是这个金台颂歌，我想起来了，就是歌颂这个事儿的。 黄金台遗址这不现在还在？ 叫金台颂歌。那现在咱们首博还能看到那个时期的哪些这个文物和这个展陈呢？ 其实关于金代的，就是这个战国时候的文物，其实我们也很多，因为首博呢主要都反映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 嗯 啊，那么关于就战国春秋战国时候呢？我们出土的文物也还是比较多的。 嗯， 当然说呢，特别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刀币，燕刀币。 嗯， 这个是反映当时经济生产这个非常明显的货物交换需要货币。 嗯， 那么燕刀在北京地区出土也很多，在我们的展览中也展出有很多，这是应该说是最为常见的反映经济生活的。 嗯， 那么还有很多器物比如说青铜器，然后兵器，各类的兵器，因为当时的战国时期嘛，打仗比较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剑呀，这个箭头啊，刀剑、弓弩这些文物在我们展览里也能看得到。 嗯， 而且还有表现当时普通百姓生活使用的一些器物像一些陶器还有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很大的这个朱慧陶壶，虽然是反映当时的礼崩乐坏下对于礼制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呢器物呢制作非常高大，而且呢上头还都有朱慧的这个各类纹饰，非常漂亮 啊， 所以这些呢都能反映当时它的经济文化战争生活各个方面比较高的这种成就吧。 嗯， 我插一句哈，因为战国时期呢，其实也是这个北京平原跟这个周边各个民族交往比较频繁， 是 战争与和平不断的在这个区域 交替上演， 交替上演，所以呢有些文物呢其实是有北方民族的特点的， 对， 比如说直刃的这个剑呀，还有一些北方民族比较善用的一些装饰品，一些这个项圈呀，手镯呀，类似这样的器物，是还有一些动物纹的饰牌，这些呢都是跟这个北方地区的鄂尔多斯是青铜器是一脉相承的，恰好体现了这个时期燕赵大地跟北方文化的一个密切关系。 是， 所以咱们再去首博来看这些哈，就特别的有针对性了。 对， 今天二位来也是帮我们来捋这个北京的城的这个历史哈。之后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封建王朝秦汉了。那么当时的这个北京地区是中原王朝的北方的军事重镇，也是交通枢纽了。 是， 这个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怎么来佐证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秦汉时期嘛，从秦开始，咱们大一统，秦始皇君临天下所以这个时期呢他实行这个郡县制那么这个呢在北京地区呢也是它属于是上古广阳，然后渔阳，包括这个右北平这样四个郡县。那么郡县成立以后呢，政府对这块呢非常重视因为蓟这个地方呢它应该说是像刚才黄管说的，我们从北方地区到中原中间的一个交通要道，是一个必经之地。 对， 所以呢国家呢对这块特别重视来进行经营，从这儿来修筑叫驰道，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省级公道似的，公路似的，四通八达。所以它呢从这儿可以到东北，到西北，到华北的北部，所以说这块呢，所以呢，成为一个北方的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 是一个军事重镇， 对对对， 也是一个军事的这个重镇哈，这个是可以体现的， 是， 那么我们经常说千年继承。魏晋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尽管这个政权更迭是比较频繁，但是北京地区还是相对是比较安定，是吧？ 对对对。 为什么呢？为什么北京能够这一块地区能够独善其身呢？ 因为这块呢，大家一说到魏晋南北朝嘛，就朝代更迭比较频繁， 啊，当然尤其是北朝时期，但是呢就是说在北京这块地方呢，其实当时呢属于是魏晋， 嗯， 那么在魏就是曹魏的时候，包括西晋时候，这个时期呢是相对北方是统一的， 嗯， 所以呢有这样短暂的一个统一的时间，所以呢对于当地的经济啊、文化呀、生产呀，它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这个政治环境， 嗯， 所以呢人民生活是相对比较安定的。就说在大的这个比较纷繁变化的这大背景下，但是在这一小段时间内相对政治上非常安定，没有那么多的战乱， 嗯， 所以说这块呢还是相对生产生活相对是比较平稳的。 嗯，所以呢这一段时间或者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从那个秦汉一直到这会儿，有一些什么样的类型的展品能够展现呢？ 这个文物也比较多，因为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呀是这个民族融合最繁荣的时期， 哦， 所以这个北京呢作为这个当时的北方的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平台哈，也是一个重要的枢纽，所以在这方面体现出来的文化呢是南北东西文化交融的这个最集中的时期，它的文物呢也体现出来，有好多中原特色的文物， 嗯， 也有好多北方民族特色的文物， 哦， 那也有从西方中亚或者西亚特色的文物也有， 嗯， 你比如说这个玻璃器啊，还有就是这个一些有胡人形象的这个器物， 嗯， 这些呢都能够反映出来当时与中亚和西亚这个东西文化的交流， 嗯， 这个文物非常丰富， 所以这会儿反映就是说当时咱们虽然说比较平稳，但是也有反映战争的，比如说像弩机， 哦， 这个时期也非常多，在我们展厅里也能看到，然后包括刚才房管说的有民族交融交流的这种像胡人俑，武士俑，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 步摇关， 对对对，其实很丰富的，别看就是说战争战乱，但是说各种融合各种文化的交流在这里都看得到，在器物上其实也反映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咱们首博这样的这个展览也是按年代来划分的是吧， 对， 一个个看过来，所以大家其实去看也能够一下子很清楚， 对对对， 很明白，就能够看出来哈。嗯，好，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城市文化范儿特别直播，北京从这里出发。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我们一起来了解北京从城到都的历史。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首都博物馆的副馆长研究员、北方民族史研究专家黄雪银，还有首都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馆员龙霄飞。那么二位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大家也可以在视频上看到两位。您现在呢，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还有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实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也是老朋友红十字还特别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说，今天这么冷，嘉宾们辛苦了， 谢谢 想的内容丰富，真是增长知识啊，谢谢你们了， 谢谢 特别的不容易哈。那么刚才呢我们捋着北京的这个建城的历史，讲到了这个北京建城，然后这个燕啊、蓟啊，然后咱们就到了这个秦汉，然后就魏晋南北朝，主要北京是涉及到北朝这边哈。 对， 那么接下来就是隋唐时期了。在隋唐时期咱们北京是叫做幽州是吧？ 对，是，到北京时候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老说到燕云十六州啊、幽州啊这个名称，所以这个时期呢也是在北京的发展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隋唐时期也是国家大一统所以说对于北京幽州它也是作为一个北部的一个重要城镇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在交通上、军事上这样重要的地位，所以说呢，统治者王朝对这块也是极力的经营。 当时是怎么就改成幽州了呢？ 幽 这个幽州啊，实际上是在这个燕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跟隋唐时期的这个统治者的这个，它是作为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 嗯， 啊，在这个时期呢，其实呢，最重要的体现呢，就是这个幽州城是在当年的蓟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哦，所以实际上就是有关北京城的历史，现在又回到这个燕和蓟，到底哪个是最早的？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的争议哈。 对，还是有争议的。 它是这个有一种史这个北京史的说法是燕和蓟是同时 并存啊。 然后到了后期呢，实际上呢，包括辽之后哈，辽城呢，实际上是在幽州的基础上。建的是这样。 那么昨天呢，我们也预告了节目，二位回来做客之后呢，朋友们也是发来了一些他们的这个互动和问题哈。听众不秀彤他就说了，我之前去首博看过大辽五金的展览，特别的好， 刚刚落幕。 哎，他说这个让我对契丹也有了一些了解。那么契丹，升幽州为南京，也是拉开了北京都城的序幕了哈。南京当时是什么面貌呢？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能不能找到一些印证呢？ 其实北京的历史啊，有这么几个时间节点是我们应当记住的。一个是50万年，这是北京人，北京人的开始。然后它的这个建城史是3000年至今，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数字。那建城呢，就是800年，我们说 建都 800年，但是呢，实际上呢，要早于这个800年。 现在不说的是860年。 对，800余年嘛。这样，其实这个辽代呢，是作为北京作为这个首都建都呢，它是拉开了建都的一个序幕。它是作为辽五京当中的辽南京。辽南京的建设呢，其实在五京当中呢是最繁荣最富强的一个京之一。这跟北京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因为它处在这个北京小平原，所以它南北东西文化交流的这个交通要道是通的。所以呢，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非常快。所以辽南京当时通过壁画，还有通过我们现在所体现的这个文物哈，能够看得出来它的繁荣。包括契丹很多的契丹贵族都是在辽南京生活，死后呢也葬在辽南京。这个呢，在北京周边地区呢，出土了很多的辽代的贵族墓葬。在我们的文物当中也有非常好看的文物，比如说辽代的桌椅、辽代的壁画，反映他们生活的、茶道的，还有辽代的人物形象的。类似这样的这个器物都有。 现在就是这个大辽五金展结束之后，咱们常设展览里头还是有一些这些展品。 当然这一部分很重要。 很重要。 是。 因为在展览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黄管说的，像我们的有这个陶俑啊，然后我们北京地区出土还有辽代的墓俑啊，还有我们展览里头的各种生活用具也有，包括想了解它的面貌，我们上面还有就是这个多媒体的影片，大家也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复原的一些面貌，且可以了解辽南京的一个基本状况。 它是以这个广安门作为中心的。 那还是以就是过去的最早的蓟城那边的哈。 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城的周长呢，大概是23公里。有8个门。也这个气势也还不错。那城北边呢，就有集市。它是贸易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在北京城现在辽代的建筑比较那个看得见的就是天宁寺塔。 是 很重要。 还有通州。通州那边的那个燃灯塔是吧？ 燃灯塔好像不到。反正在通州那边有盐坊店，也是辽代当时是狩猎啊生活的一些东西，还是能够看得到。 辽代的这个建筑在城里头最能够看到的最直观的就是 天宁寺塔， 对， 保存比较完好的 啊。 同时首博呢还有这个北宋定窑的白瓷童子宋经的这个壶哈，我们龙老师是瓷器专家，他对这方面更了解。那同时还有辽南京刻印的这个木板契丹帐，这个类似这样的重要的器物，反映契丹人在辽南京生活的一些重要器物都有。 燃灯塔应该是最早是南北朝时候的， 比较早， 比较早的 早一些 啊。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展品。那么海陵王，当时这个迁都燕京，为什么会完颜家族他们就是会把北京选为这个都城之一呢？当时的北京面积和规模应该跟现在还是没法比了，是吧？ 是这样，这个辽呢是契丹族建的，那到了海陵王时期呢是属于女真，它是东北的这个森林民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呢，其实海陵王他自己知道在森林呢其实就会局限他的发展，所以呢就选择了辽人，在辽南京，他知道辽南京当时按照这个史臣对他的这个描述哈，是非常富足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所以他很向往， 是 后来呢就说服他的这个贵族要迁都这个南京，其实当时呢他还是有阻力的哈，但是呢力排众议，最后呢还是把这个辽南京以辽南京为基础，在这儿呢建立了他的京中都，当时的规模也还是蛮大的， 而且说到阻力的话，确实很大，而且最后呢，为了就是说实现他这个决心，把这个金代祖先的陵墓都迁到了北京，所以我们在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金太祖完颜阿骨达的石棺， 对。 所以说金中都迁过来，北京才是正式作为了一个首都。实际上辽南京的时候只是就辽代的几个京都之一，是吧？ 是 啊， 是这样。 辽那个时候是有，就是等于是在他们的那个都城的南边，所以咱们北京才叫辽南京。 是辽是建立了五京。 五京。 那其实北京是最他建京里边最南边的一个 的， 所以叫辽南京。 所以这是他当时都城之一，而这个金中都就不一样，金中都就是他们这个朝代的首都了。 对，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是正式拉开北京作为正式都城的这个序幕了。 是的，是这样。 好，那么说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历史，一不留神就容易说错，还要多跟二位学习。那我们要先稍事的休息，稍后请二位来跟我们接着说，好吧？我们也跟大家，我给大家简单预告一下，明天开始呢，就是我们会有一组特别的节目，一直是到持续到1月1号，我们会把之前呢，我们请徐德亮录的这个大美大兴的系列节目呢，会做一个这个完整的这个系列的播出。到时候呢，也欢迎大家，从明天开始一直连续4天，来收听我们这个系列节目，一共是我们选取了这个16期的精彩的大美大兴，来请大家来一起关注。应该说徐德亮录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好了，那么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跟大家继续聊上下求索的北京城历史。 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喇叭裤、迪斯科，年轻的时候，爸妈都是潮流先锋。如今年过花甲，爸妈的生活一样可以很潮。传递最新养老理念，介绍最新养老科技，新潮养老产品，前沿养老服务，视频直播，互动体验。我是芳华，爸妈潮生活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十大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 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戏曲节目主持人尚远。这次演出我将邀请京剧名家、优秀的青年演员和昆曲曲友和大家一起赏戏谈艺，别样的策划设置，期待您的关注。 2019年1月13日下午3:30，尚远和他的朋友们京昆欣赏会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五，农历11月22日，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呢是晴，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北风2-3渐4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20%。白天的最高气温-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那么前天的气温呢都在冰点以下，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上下九所，从城到都。北京，一座融合了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的城市，如何逐步递升为中国首都与文化中心？从46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北京如何由城变都，不断攀升？北京从这里出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海陵王完颜亮是金朝第四位皇帝。为了灭亡南宋，统一全国，海陵王完颜亮决定把金国的都城从偏僻的上京会宁府，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的阿城南，迁到燕京，改名为金中都。海陵王完颜亮任命尚书右丞相负责燕京的营建工程，限令3年为期。张浩对汉族的文化很有研究，精通建筑，他负责营建的燕京城现在成了北京市宣武区及偏西的地方。整个燕京修建的气势宏伟，整齐大方，宫殿富丽堂皇，为今天的北京城的规模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看第二道题，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是哪位明朝皇帝正式迁都北京呢？ A 朱元璋， B 朱允文， C 朱棣。 哎，我们来看看这第二道题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回答。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呢。城市文化范儿的北京从这里出发，现在正在进行，不仅是音频直播了，还有视频直播。您在直播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还有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实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一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从这里出发系列节目今天呢来到了 第五站首都博物馆，为您邀请到的是首都博物馆的副馆长、研究员、北方民族史研究专家黄雪银，还有首都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馆员龙肖飞。二位呢，带我们一起来走进首博，了解北京从城到都的历史。那么刚才呢，二位呢在说到这个首都博物馆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你们这儿。秋子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很喜欢首博，它的馆型设计从外观上看上去就很有特点，很醒目。他说我多有光顾啊，而且还特别有幸在开馆试参观的时候就欣赏到了令人震撼、耀眼夺目、精美绝伦的故宫的金银器制品展，彰显了古代帝王的尊贵以及工匠们的精湛技艺，极其的珍贵。 谢谢，这是博物馆的忠实粉丝。 是我们的节目里有好多你们博物馆的忠实粉丝，包括我们自己也是。 谢谢。 来，我们继续请二位来跟我们说北京城的这个历史。刚才说到了这个金哈，要说这个金呢，正式是把金中都建在了北京，也是揭开了北京正式建都的历史。那么北京在这个时期也是也非常的这个繁荣哈。 是是， 黄馆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是，其实我们现在啊生活在北京就能看到当年金中都时期的一些盛景，比如说首都博物馆有这个燕京八景的图卷， 嗯 啊，很珍贵的文物，其中呢就有卢沟晓月。 卢沟晓月 是啊，这个记载的描绘的这个当年的燕京的八景，这是从皇家园林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这是什么时候的图卷了？ 就是金代的， 就是金代。 对对， 哎，那个时候能保存下来， 1889年的时候， 很不容易哈。 对对对，是呀，这个非常棒。那其实刚才龙老师也说，在这个金朝呢，很多贵族的墓葬都迁过来，从这个大兴安岭，在北京周边呢有好多。多的金朝的皇家的这个墓葬出土的文物都在首都博物馆，比如说一些金银器啊、头饰啊，还有玉器啊，都是金朝，比如说玉器吧，是金代的我们鉴定玉器当中的标准器。出土的，出土的跟传世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而且在咱们乐坛这边还发现了金银器、金器、金盘、金盏。 乐坛的，乐坛哪儿啊？ 就在乐坛南街这一带。 出土文物啊？ 是吗？ 现在就在展厅里边。 哎呀，我对那一带还是蛮熟悉的呢。 回头可以去看看。 是吗？很珍贵哈，这个很有意思。 是。 那么这是这个金代。过了这个金代，辽金、元、明清，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元代了。听众静就说，他说我去首博看的时候，我觉得元明清时期的展品还是比较多的。元明清时期，应该说北京作为这个都城，这个面貌是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是。 金的话那时候还是在这个广安门这里，但是这元代这个就大不一样了。北京城的雏形其实从那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元朝呢是另外一个少数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的，是这个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的元大都。那元大都的建造呢，它是在金中都的东北方向建造的，它的规模呢要比金中都呢要大得多。据历史记载呢，当时呢是刘秉忠这个建筑家呢，刘秉忠他倡议的这个元大都的周长呢是28600米，一共有11个城门。 是， 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边也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那同时呢，当时呢也已经形成了中轴线。 中轴线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而且它这个也是完全按照中国传统儒家理论来建造的第一座城，就是我们在《周礼考工记》里所说的，这个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经图，九轨这样一个记载，然后左主右舍，面朝后室，这样一个，刚才黄管说按中轴线 这样的一个规制， 是第一次，虽然是元朝，这样蒙古族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是呢，它 因为刚才说设计师是刘秉忠，完全依照儒家的传统理论来实现的这样一个都城的格局， 是 这也是第一次，非常好。 而且包括现在我们知道的胡同 啊， 这个呢是有一个胡同的遗址，大家一定要知道西城区西市这个叫砖塔胡同哈、啊 嗯、 这个呢就是耶律楚材为他的老师建的，在原曲里边也有记载，这是北京胡同的根儿。 嗯啊，砖塔胡同旁边还有个正阳书局哈，附近 是是是是 这 个很有趣的， 大家都知道，应该 就说我们的历史就在身边。 对，啊、 对， 元代的这个胡同了哈。 对， 其实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其实现在是、 哎、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公园，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元大都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了解。 是这样， 可以找到这里来看一看。那么说起这个讲故事啊，文物它自己本身就是最高超的讲述者了。二位刚才也说过，那么到了元朝的时候，北京那个时候算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了，是吧？所以咱们博物馆里其实也有很多会讲故事的文物，能展现这一点，是吧？ 是非常多。 当然，首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是积水潭码头。其实这个积水潭码头呢，就能够体现当时的元大都是南北水路的这个运输、集散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码头。那现在我们积水潭就在北京的市民生活当中，也大家也可以看到。 是， 那还有就是阜成门大街的这个路北边呢有白塔寺，这个也是呢至元八年的时候由这个阿尼格所建造的，所以呢这些都很重要。那在首都博物馆也有很多的体现元代的文化的一些重要的器物，比如说最著名的这个引清水月观音像，这个是被列为国宝级的文物，也是禁止出国的文物啊、这是一件。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青花凤首扁壶，这两件文物呢都在我们的瓷器展厅。那这个青花凤首扁壶呢在国内只有两件，一件在首都博物馆，这个是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另外一件在新疆的伊犁， 在那儿。 对，两件长得基本一样。 哦，很 像。 它呢是反映南北文化交流、东西文化交流集于一身的一件器物， 很重要的佐证， 非常重要。它的形制，它的形制是扁壶，是北方民族、游牧民族的惯用的这个器物。那它的纹饰是龙凤纹。这个呢是中国传统纹样。它用的青花原料是舶来品。 舶来品， 对，就是从这个咱们的这个 中亚西亚那边过来的， 中亚这边过来的，所以这件器物身上体现的就是元朝作为国际大都市南北文化交流、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产物。 下回我得去好好看看去。那么这是这个元代了， 对，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明代这个部分了。说到明朝的那个时候，是实际上也是从南京迁过来的， 对， 都城文化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到了这个鼎盛时期哈，当时是这个明成祖朱棣，迁到了这个从南京迁到了这个北京， 是， 这个当时是一个为什么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其实朱元璋呢建都是在南京，那后来呢攻克大都以后呢，他是取了这个北方安宁平定的意思，所以北平这个词儿第一次出现就在这个时期。叫北平，那后来呢在永乐的元年呢将北平呢又改为北京，那个时候开始就叫北京了。 北京是从实际上从明朝开始， 是这样， 就是叫那个 永乐皇帝开始， 永乐皇帝 开始的就叫北京了。那个时候所建的明朝的紫禁城，在清朝不断的形成了，一直到现在的我们的故宫博物院紫禁城的规模，那是这个封建统治时期的一个鼎盛的一个表现。 是。 明成祖朱棣，反正关于他迁来的各种说法也是很多哈，因为他本来就是被封为燕王嘛， 对，是这样， 这是他的根据地嘛， 对， 拿了这个皇位嘛，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还是回到自己的这个根据地会比较放心一点哈，所以把后来这个什么陵墓啊什么都建在了这里哈， 对， 那么关于明清的文物呢，我们知道，应该说因为建了这个紫禁城了， 故宫里头有很多，但是呢咱们首博也有很多有代表性的，是吧？ 对，其实首博明广仅这个明代的文物哈， 嗯， 我们统计了一下珍贵的，就12000多件 哦， 珍贵文物就有12000多件， 离得近一点是能留下多一些。 对，因为明朝的这个皇家墓葬很多都在北京的周边， 是 包括明十三陵、 嗯、 也包括一些明朝的贵族呀宦官呀、 嗯、 这些墓葬全部都在集中在北京地区，所以呢也包括不可移动的，比如说法海寺的壁画、 哎、 很著名的明朝的宫廷的这个壁画也在北京、 嗯、 那定陵的文物就不用说了，我们很多比如说首都博物馆现在展出的一件白纸衣哈，那就是这个明朝皇后的这个礼服、 白纸、就是也是多子多福的意思， 童子 童子的那种、 非常漂亮、 嗯、 那还有就是明代出土的一些金银器和玉器，尤其是反映这个玉带板哈，就是反映明朝的这个官服上面的装饰物的玉带板，那个是研究玉器的一些标准器， 对对对、 它是根据官职不同也不太一样， 官职不同也包括很著名的漆器啊什么都出土在北京地区， 对，因为北京刚才黄管说就是十三陵，我们知道发掘了定陵，但是很多皇陵我们都还没有看到， 是， 但是呢在北京地区皇族墓葬还是很多，包括妃子墓、在咱们现在这个西山颐和园那边有一个董氏墓村，这是当时明后期妃子墓，那我们在50-60年代当时进行了清理发掘，所以这一大批文物都在首都博物馆，像刚才黄管说的，我们说很多金银器啊、饰物啊、玉带板啊，其实都是从这些墓葬里来出土的，都非常精彩、也是皇家这个珍品，非常能代表北京地区明代的这个物质文化， 所以靠得越近这个文物能留存的也会越多一些哈。还有刚才您说的他们的皇家墓葬里头这样出土的一些，那就是等级比较高的精品的东西了哈。 是 啊，这是明、然后就是清代了，清代咱们这也有不少， 清代就更不用说 了。 是 清代的这个，因为清朝呢离我们也近嘛， 嗯， 那个紫禁城里边的皇家文物就不用说了， 嗯， 那同时呢，其实比如说，历代帝王庙啊、孔庙呀、国子监呀、那从元朝一直到明到清，不断的在这个 修缮哈， 而且呢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标志。 对， 在首都博物馆呢也有这个非常重要的收藏，我们有一件最大的文物是进到首博就可以看到的，就是那个景德街牌楼， 一进去就能看见。 对，那个原来就在历代帝王庙的门口， 大家到那儿必合影的一个点啊。 对 是 是， 包括还有在门口我们放的那个帝都篇、皇都篇、这个 乾 隆的 御 制 碑 也是非常重要 的，还没进首博就可以看到 啊， 在广场上那地儿哈。 对，是 是。 那首博同时呢还有这个样式雷，我记得前年吧，国家大剧院那有一个原创的话剧，是样式雷。那其实首都博物馆呢就有样式雷的这个家族成员的画像，很珍贵的文物， 祖先画像， 祖先画像，对，在我们这儿呢。还有清朝好多 他们 皇家的满族弟子的一些书画作品，都在首都博物馆，反映了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这个喜爱和接受的教育。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北京从城到都的历史，古都北京的风云可看的点呢太多了，太多了。那么来跟我们说一下咱们首博还有哪些常设的展览，尤其是和咱们北京城相关的呢？ 哦，跟北京城相关的呢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古都文化篇，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老北京的民俗， 老北京的民俗， 对，在首都博物馆的方厅五层，我们有四个展览，包括一个人从出生，有一个出生篇，然后还有一个结婚的，专门有一个婚礼篇，然后还有祝寿，中国传统文化的祝寿，老北京人是怎么给老家祝寿的，那还有一个节日，分这么四个展览，这四个展览呢也是展现北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很多外宾尤其喜欢 出生， 这个结婚、祝寿还有节日哈。 哎，对。 而且里头除了这是一个四个固定的展厅，那么周围我们还有老北京的胡同的场景，还有商业街、买卖街，哎，这些哎都是跟老北京生活有关的。哎，所以大家呢都非常喜欢去展览呢，像身临其境似的这样一种感觉， 一逛能逛大半天一天的所以说这个首博里头真的是有好多好东西哈，可以慢慢的看。那么其实我们这次节目呢说到北京从这里出发，北京出发，其实北京的城的这个整个的历史的来来回回的变迁，它也不仅包括我们现在北京城，还包括我们周边京津冀的很多这个地区。那么京津冀也是这个地缘相近，人员相亲，那我们很多这个民俗啊或者很多东西是也是相近的是吗？ 是这样的，其实这几年我们做了几个跟天津博物馆还有河北省博物院以及周边的一些文物收藏单位，我们做了几个展览。 嗯， 比如说监狱满堂，就是在三个博物馆同时在春节的时候推出的不同主题的展览。同样一个监狱满堂，那有生活篇，有艺术篇，有民俗篇，在三家博物馆同时在春节时候开幕。 嗯， 那之前呢还做过一个京津冀的历史文化大展，就是把您刚才说的京津冀的地缘文化历史文化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历史呈现给观众，在京津冀三地的博物馆都展出过。 二位再给我们介绍2019年咱们首播预计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精彩的展览呢？能简单的说一说吗？ 2019年的展览这个不少， 是， 我们现在正在 春节期间有什么？ 春节有生肖展 啊， 就是每年的必 对，我们是这个首都博物馆一个品牌，已经差不多有 一轮了 啊， 一轮最后一年了， 是吗？ 啊，每年根据这个生肖的不同，我们有一个生肖展，同时呢也还有其他的大展，现在呢先不抖包袱好吗？ 好，大家可以关注咱们首都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是吧？ 是 啊，网站。 对，以后咱们还有，我记得咱们前一阵还搞了这个夜间的这个博物馆 啊， 奇妙夜那个 每周六 的晚场活动， 有晚场。 现在天冷了还有呢？ 有，一直有，而且有很好的讲座啊，这是我们龙主任这边 龙老师来说说。 是，因为自从我们从7月份开始啊，7月28号开始，做这个延长开放，也是给咱们广大市民跟观众一个很好的文化体验，所以说我们在周六延时一直开放到晚上8点，那么也是为了让大家来了。除了看展览还有一些其他的体验享受，所以我们同时呢会推出一些专题的讲座，然后还有一些社交活动，不定时的还有一些其他活动，所以呢也会根据我们展览活动以及一些重大活动的要求，我们随时推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大家喜欢的这样一些活动。比如说明天也是一个周六，我们当然也是大家会正常上班，但是我们正常延时开放，明天呢我们也是有一个小的对公众的一个活动，因为正常我们是做一些讲座，明天呢因为大家知道首都博物馆主持编撰编写了一本极简北京史，明天我们搞一个互动活动，就是作者跟观众探讨北京史，同时呢也给大家由我们作者呢给大家签赠这本小小的著作啊。 好棒啊，这个需要提前报名的是吧？ 对，这个我们在网上都要 预约的啊。 对对对，以后我们也会做类似的这种。 是，我每周都看到咱们首博的这个同志们在推这个，可热闹了。 这次呀推出的都是中青年的学者， 是吧？ 一起讲座都是这个很年轻的， 大家都有很多研究的心得， 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 明天特别好，您想想看，明天工作日完之后能歇3天啊，所以肯定报名人特别踊跃哈， 很踊跃。 是，那么燕赵文化传承千年到这里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 一连直播了五天，要告一个段落了。北京从历史走来，饱经风雨，文化厚重，博物馆就是见证这些历史的好地方。而更多的我们介绍的城市里的那些不可移动的文物，更是寻古的好去处。大家呢也不妨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在北京城里，在京津冀的大地上，都可以走一走，看一看。非常感谢黄馆长和龙老师今天一大早到我们这边来做客，谢谢你们。 好，谢谢大家， 辛苦了。 谢谢观众。 好了，朋友们，那么公布一下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到底刚才说的这个是哪一位明朝的皇帝正式迁都到北京呢？当然是这个明成祖朱棣哈。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城市文化范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月1号，我们会为您在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当中集中播出大美大兴的系列的这个评书，是由徐德亮播讲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另外呢，也给大家预告一下，从1月1号开始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增加了一次重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7点半到9点，早7点半到9点，还有晚上的7点半到9点，也欢迎大家关注了。好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 燕赵大地，千百年来，地域一体，文化一脉。